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四章回到陋居第八集。维斯莱先生是个瘦瘦高高的秃顶男人，他伸出一只手朝福农姨父走来，可是福农姨父拉着佩妮姨妈连连后退了几步，福农姨父完全说不出话来了。他那套最好的西装上落满白色的灰尘，头发和胡子上也是，弄得他像是一下子老了30岁。 是的，对不起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垂下那只手，扭头看着炸开的壁炉。 这都怪我，我压根没想到我们到了目的地却出不来。您知道吗，我把您的壁炉同飞路网连在了一起，就这一个下午，您知道的，为了来接哈利。严格来说，麻瓜的壁炉是不应该联网的，但是我在飞路网管理小组有一个很管用的熟人，是他帮我办妥的。不用担心，我一会儿就给您弄好。我要点一堆火把孩子们送回去，然后在我欢迎移行离开前，我可以帮您修好壁炉。 哈利敢说德斯里夫妇对这番话一个字都没听懂，他们都呆若木鸡地瞪着维斯莱先生。佩妮姨妈站直了身子，摇摇晃晃地躲到了福农姨父身后。 哦，你好哈利， 维斯莱先生兴高采烈地说。 你的箱子收拾好了吗？ 在楼上呢， 哈利朝他笑着说道。 我们去搬下来， 弗雷德立刻自告奋勇地说。他和乔治朝哈利眨了眨眼睛就离开了客厅。他们知道哈利的卧室在哪里，曾有一次在深夜把哈利从卧室里营救了出去。哈利怀疑弗雷德和乔治是想看看达利，他们从哈利嘴里听到过不少关于达利的事。 好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他微微摆动着双手，拼命想找到一句合适的话打破这令人难受的沉默。 你们住的地方非常非常漂亮。 平常一尘不染的客厅，现在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砖头，因此这句恭维话在德斯里夫妇听来就不可能受用了。福农姨父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佩妮姨妈又开始咬她的舌头，不过他们似乎都被吓得不敢再说一个字。维斯莱先生在房间里东张西望，凡是与麻瓜有关的事他都喜欢。哈利看得出来，他特别渴望走过去仔细看看电视机和录像机。 他们是用电的是吗？ 他很有学问地说。 啊，对，我看见插头了，我收集插头。 他又对福农姨父说。 还有电池，收集了很多很多电池，我太太以为我疯了，可是你瞧，我说对了吧。 福农姨父显然也以为维斯莱先生疯了，他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向右移动了一点，用身体挡住佩妮姨妈，好像他以为维斯莱先生会突然跳起来向他们发起进攻似的。忽然达利又出现在房间里，哈利可以听见箱子在楼梯上拖动的声音，他知道是这声音把达利吓得从厨房里逃了出来。达利贴着墙根移动，用极度惊恐的眼睛盯着维斯莱先生，拼命想让自己躲在爸爸妈妈身后。不幸的是，福农姨父的大块头可以绰绰有余地遮挡瘦巴巴的佩妮姨妈，可要挡住达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这就是你的表哥是吗，哈利？ 维斯莱先生再次鼓起勇气尝试着与他们交谈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 他就是达利。 他和罗恩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赶紧又把目光移向别处，他们太想大笑一场了，简直克制不住。达利仍然紧紧捂住屁股，似乎生怕屁股会掉下来。维斯莱先生倒是真心为达利的古怪行为感到担忧。确实，从维斯莱先生接下来说话的语气判断，哈利可以肯定他认为达利疯了，就像德斯里夫妇认为维斯莱先生疯了一样。不过维斯兰先生感到的是同情而不是恐惧。 假期过得好吗？ 达利， 他和蔼地问。达利呜咽了一声，哈利看到他用双手把肥胖的屁股捂得更紧了。弗雷德和乔治搬着哈利上学的箱子回到了客厅，他们一进来就东张西望，一见达利，两人脸上同时绽开了一模一样的坏笑。 啊，好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 我们最好开始行动吧。 他捋起长袍的袖子，抽出魔杖。哈利看见德斯里一家三口以同样的姿势退到了墙边。 火焰熊熊， 维斯莱先生用魔杖指着身后墙上的那个洞说道，壁炉里立刻窜起火苗，噼噼啪啪地燃得很旺，就好像已经燃了好几个小时。维斯莱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竖着拉绳的小袋子，把它打开，从里面捏出一点粉末投进火里，火焰马上变成了碧绿色，火苗窜得比刚才还高。 弗雷德，你上路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这就走， 弗雷德说。 哦，糟糕，等一等。 一袋糖果从弗雷德的口袋里滑落出来，里面的糖滚得到处都是，又大又圆的太妃奶糖，包着花花绿绿的糖纸。弗雷德伏在地上，手忙脚乱地把糖捡起来塞回自己的口袋，然后开心地朝德斯里家挥挥手，向前跨了几步，径直走进火焰中，说了一句 老君。 佩妮姨妈倒抽一口冷气，打了个寒战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弗雷德不见了。 好了，乔治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 你带着箱子走吧。 哈利和乔治一起搬着箱子走向火焰，然后把箱子竖了起来，使乔治可以拿得稳当一些。接着乔治大喊一声 老君， 又是嗖的一声，他也一下子消失了。 轮到你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再见， 罗恩高高兴兴地对德斯里家说，他朝哈利笑了笑，一步跨进火中喊道 老君， 便也不见了。只有哈利和维斯莱先生还没有走。 好吧，那就再见了， 哈利对德斯里一家说。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哈利朝火焰走去，刚走到壁炉边，维斯莱先生伸出一只手把他拉了回来。维斯莱先生正惊愕地望着德斯里一家。 哈利对你们说了再见， 他说。 你们没有听见吗？ 没关系， 哈利小声对维斯莱先生说。 说实在的，我并不在乎。 维斯莱先生没有把手从哈利肩膀上松开。 你要到明年夏天才能见到你的外甥的， 他微微有些愤怒地对弗农姨父说。 你总要说一句再见吧。 弗农姨父气得脸都变了，一个刚刚炸毁他客厅半面墙壁的人居然要来教他学会尊重人，这似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。可是维斯莱先生手里还拿着魔杖呢。弗农姨父的小眼睛扫了一下魔杖，然后非常恼火地说， 好吧，再见。 再见， 哈利说完把一只脚伸进了绿色的火焰，感觉它就像温暖的呼吸。就在这时，他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干呕声。佩妮妈失声惊叫起来。哈利转过身，达利已经不再躲在他父母身后了，而是跪在咖啡桌旁，嘴里冒出一个尺把长的黏糊糊的紫红色东西，害得他不停地干呕，呜噜呜噜地叫唤。哈利只纳闷了一刹那就明白了，那尺把长的东西是达利的舌头。达利面前的地板上有一张花花绿绿的太妃糖纸。佩妮姨妈猛地扑向达利，抓住他膨胀的舌尖，拼命想把舌头从他嘴里拔出来。自然了，达利大声惨叫，呜噜呜噜地叫得比刚才更响了，一边使劲想摆脱佩妮姨妈。弗农姨父胡乱挥舞着双手大发雷霆，维斯莱先生不得不直着嗓子喊叫，才使他们听见了他说话。 不用担心，我来解决这个问题， 他喊道。 一边举着魔杖朝达利走去。可是佩妮姨妈叫得更厉害了，并且扑在达利身上，生怕维斯莱先生伤害他。 哦，别这样， 维斯莱先生绝望地说， 办法很简单，都是那颗太妃糖惹的祸，我儿子弗雷德整天就喜欢搞恶作剧，不过没关系，只是一个膨胀症，至少我认为是这样，请让开，我可以纠正过来。 可是德斯利夫妇不仅没有放宽心，反而更紧张了。佩妮姨妈一边歇斯底里地抽泣着，一边使劲拽住达利的舌头，好像下定决心要把他连根拔掉似的。达利在母亲和舌头的双重压力下似乎要窒息了。福农姨父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一把抓起餐具柜顶上的一个瓷像，朝维斯莱先生狠狠地扔过去。维斯莱先生低头一躲，那个装饰品在被炸毁的壁炉上摔得粉碎。 好了，别闹了， 维斯莱先生恼火地说，一边挥舞着他的魔杖。 我是真心想帮助你们。 福农姨父像一匹受伤的河马那样咆哮起来，又抓起一个装饰品。 哈利，快走快走， 维斯莱先生用魔杖指着福农姨父喊道， 我来解决这件事。 哈利不想错过这个热闹，可是福农姨父扔过来的第二个装饰品擦着他的左耳飞了过去。他权衡利弊，觉得最好还是让维斯莱先生独自对付这个局面。哈利跨进火焰，说了一声 陆军， 一边还扭头望着。他最后匆匆瞥了一眼客厅，只见维斯莱先生用魔杖把福农姨父扔出的第三个装饰品炸成了碎片。佩妮姨妈伏在达利身上尖声大叫，达利的舌头伸在嘴巴外，像一条滑溜溜的大蟒蛇。接着哈利开始在熊熊的碧绿色火焰中飞速旋转起来，德斯里家的客厅消失了。